第93集，你这个怪物。温小辉站在别墅外面，看着这栋曾经承载了无数美好回忆的房子，就好像面对着一个缤纷美丽的泡泡，他只要往前一步，就会残酷地戳破。他握紧了口袋里的那封信，后槽牙咬得生痛，用一股自虐般的意志催动了双腿走了进去。由于走得太急，他忘了带钥匙，于是按响了门铃。很快大门打开了，伴随着一丝温暖扑面而来的还有洛伊毫不掩饰的惊喜笑容。温小辉看着那俊颜上的欣喜表情，生出了一种拔腿就跑的冲动。 小辉哥，你眼睛怎么红了？你哭了？ 洛伊不由分说地把温小辉拽进了屋里。 哎，是不是又和阿姨吵架了？ 温小辉低着头，抓住洛伊的手，慢慢地，慢慢地推开了。 你怎么了？ 我见了常会长。 你说什么？ 你的父亲，这是我姐留给我的遗书，它是真的吗？ 小辉哥，我们坐下来说。 他伸手要去抓温小辉，温小辉恶狠狠地打开他的手，因为过度悲愤，他漂亮的五官都扭曲了。 他说价值3亿美元的遗产是雅雅留给我的，他说你把遗产调包了，他说。洛伊，我们认识快3年了，你告诉我，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吗？啊？ 你要相信他说的话。 我不想相信。 温小辉抓着信，因为用力过猛，关节都泛起青白，他的声音已经听不出原来的样子。 我把遗书带来了，我要对雅雅的笔记，我还要看合同，或者我们简单一点，你把实话告诉我。 洛伊垂下了眼帘，语结微颤，他看上去那么年轻，那么无辜。他沉默了一下，然后嘴角微扬。 你想听什么实话？ 温小辉看着洛伊那漫不经心的笑容，一颗心如坠谷底。他克制不住地把那封信扔在了洛伊脸上。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小辉哥，你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傻。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或者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我可以对你很好的。 洛伊！ 温小辉暴喝一声，猛地扑了上去，一拳挥向了洛伊的脸。洛伊没有躲，他硬生生挨下了这一记重拳。他的身体倒退数步，直到抓住沙发才稳住了身体。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刺痛的嘴角，尝到了一丝血腥味。他看着双目赤红的温小辉，眼中是浓浓的阴翳。这一拳打的是真够疼的，但是跟心脏那种无法形容的不适比起来，根本也不算什么。温小辉只觉心脏剧痛，眼泪汹涌而出。 你他妈就为了钱，就为了钱？你以为给我那么多钱我会要吗？我敢要吗？你他妈为什么不直说？为什么要骗我？ 我观察过你一段时间，虚荣、肤浅、爱炫耀，我不认为你会放弃继承。 温小慧的呼吸声都带着颤音，洛伊的一字一句像刀子一样捅进了他的心里。 所以你伪造遗书，用抚养关系接近我，就为了让我相信你，最后把遗产给你。 洛伊沉默。 就算你一开始不认为我会放弃遗产， 那两年的相处，你也没有一点相信过我，你依然骗我签合同。你如果向我要，我会给你，我他妈会给你。 温小辉全心全意地信任着洛伊，他以为洛伊就算行为方式跟普通人不同，可至少也是全心全意地对他。可到头来，一切都是假的，甚至洛伊到最后都还在防着他，让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了转让合同。这是怎样深沉的心机啊！为了获取他完全的信任，不惜花费这么长的时间，直到确定他不会侵吞遗产，才把计划的最后一步走完。他不敢相信，自己3年的感情就是陪人玩了一局棋，最后发现他还不是对手，而是用过即弃的子。 你并没有什么错，但妈妈却把我最需要的东西留给了你。不过我依然愿意把它们还给你，但不是现在。有一天， 谁他妈要你还了？罗毅，就当我瞎了，我温小辉他妈瞎了。 他痛得不知所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出这里，该怎么迎接明天。当他所相信的一切都崩塌的时候，他要怎么把自己扶起来呢？ 小辉哥。 洛毅上前一步，温小辉后退了一步。 为什么要帮我？瑞文、罗总这些人，为什么你要做那些事？ 就是因为洛毅为他做出的一件又一件扭曲的保护，他才一步步走入了洛毅布下的陷阱里。现在想想，他一再用洛毅对他的好来美化，来辩解洛毅所有不正常的行为，根本就是自作自受。 为了让你衣食无忧，淡泊对钱的渴求。 洛毅，你去死吧。 他实在无法再在这个地方待下去了，这个屋子里任何一样东西都承载着他和洛伊曾经有过的幸福甜蜜的点滴，那些笑声还回荡在他的耳边，那些回忆的画面还色彩艳丽。可现在所有曾经令他喜悦的东西都成了莫大的讽刺，像刀子一样毫不留情地切割着他的神经。他转身往门口冲去，乐意看着温小辉仓皇的背影，他心脏一紧，一个箭步跨了上去，将温小辉打开的大门又重重地推了回去。那扇实木大门就好像关在了两个人的心上，在他们之间竖起了一道屏障。温小辉恶狠狠地扭过头，乐意捏住了他的下巴，猛地吻住了他的嘴唇。温小辉震惊过后疯了一般的用力挣扎，他的牙齿恶狠狠地咬在洛伊嘴唇上，顿时血腥味弥漫在两人的口腔之间，为这粗野的吻平添一份绝望的味道。 洛伊，我操你祖宗！ 温小辉眼睛血红，恨不得能掐死眼前这个人。洛伊一只手抓着温小辉的两只手腕抵在胸前，牢牢固定着他，胸膛剧烈起伏着。 小辉哥，你冷静一点。 放开我。 你冷静一点。 温小辉被镇住了，他僵硬地看着洛伊。 常会长找你，是不是想要妈妈留给你的某样东西？ 温小辉只觉得有种心脏骤停的错觉。洛伊伸出手指，指尖状似爱怜地划过温小辉的脸。 那样东西我已经在你家找到了，如果他再来找你，告诉他在我手里。 我家是你干的，小偷放火是你干的。 小偷不是我，是常会长派人干的。 我妈当时在家，你想烧死他吗？ 我没有伤害他的打算， 所以把他引出去了。 温小辉一口咬在洛毅的肩膀上，发狠地咬着，仿佛恨不得咬下一块肉来。洛毅皱起眉，额上冒出细汗，他没有阻止温小辉。温小辉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了洛毅，他感觉自己的灵魂被抽空了，他内心很深处有什么东西彻底消失了。他的背抵着大门， 怪物。 洛毅看了看自己肩膀上的血牙印，沉默不语。 怪物，洛毅，你这个怪物。 怪物，我吗？没错，是我。 温小辉再次打开了大门，洛毅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 小辉哥，你可不可以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温小辉夺门而出，他狂奔在黑夜里，一口气跑出了整整一条街，才像濒死一般倒在路边。他靠着电线杆痛哭出声。疯了，一切都疯了。他最深信不疑的人设下了最冷酷的骗局，这世界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温小辉觉得自己就要疯了，他不知道该如何消化这一切。在两天之内，他好像失去了所有，一个温暖的亲人，一个完美的爱人，一个精心编织的美梦。他恨不得时间能就此停止，因为他不知道下一秒该怎么办，明天该怎么办，以后该怎么办。他经历的不是一次简单的失恋，也不是一场简单的骗局。洛毅所做的一切摧毁了他的一部分，那个名为爱与信任的一部分。温小辉不知道自己那天是怎么回家的，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不吃不喝。冯月华差点破门而入，最后还是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才打开了门。